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金秋八月逢盛会，汉末飘香满京城。以书香北京阅读之都为主题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从今天开始到30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E3展馆举行。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期同地举办，强强联合，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今年将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8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出版社相关机构参加两大国际图书品牌活动，为中外出版商和广大读者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书香盛宴。那么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两大图书品牌盛会如何营造书香满京城的氛围？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的现场为您直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30号，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的E3展馆举行。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呢，顺义新国展的主会场将会为广大读者奉献一场书香盛宴。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期同地举办，强强联合更是提升了国际化的程度。那么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如何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主办单位的领导为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野飞。王局您好。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数字出版企业中文在线的常务副总裁谢广才。谢总欢迎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刚刚呢在现场的主舞台，我看到已经举行了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的一个现场的启动仪式哈。虽然图书节今天呢才第一天启动，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有读者过来参观了，有的是家长带着孩子。首先想请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前期的一个筹备的情况。 好，应该说啊，这个为了办好这次的北京国际图书节，前期呢还做了大量的努力工作，主要是呢认真的策划我们的方案。今年呢我们有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呢时间，我们呢在八月这个最好的季节，那么和这个我们的图书博览会叫同期同地点来共同举办。实际呢很大的这个出发点在于呢要提升国际图书节的国际化程度。这次呢由于两大国际品牌活动呢同期同地举办，这样呢国际资源呢应该说很好的为我们的全民阅读服务。比如说呢今年呢在新国展一共呢现在呢有82个国家地区2300家出版机构参加这个活动，其中呢境外的出版机构达到了1300多家。展览规模和参展的这个机构数量以及呢 实体的书的数量，应该说在国际上应该能够名列前茅。 嗯， 特别是这个参展的机构和参展的规模，应该呢能够达到了全球的第二位。应该说呢，对于我们北京市民来讲，对于广大读者来讲，这是个福音。那么可以呢近距离的和国际出版商进行交流，应该说呢可以为中外出版商和广大的读者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书香盛宴。 嗯，有这么多海外的出版商来参加图书节哈，可以说我们北京的国际图书节它的国际化程度正在不断的提升。 是。 嗯，鼓励全民阅读呢已经两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了啊。根据我的了解呢，北京国际图书节也是国内唯一批准举办的国际性的图书节，规格是比较高规格是比较高的。那么去年呢，这个图书节是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 对。 啊，去年的主题叫做美丽中国梦，精彩图书节。今年的主题呢叫书香北京，阅读之都。所以想请教一下王局哈，为什么选择书香北京，阅读之都作为我们这一届图书节的主题呢？ 应该说呢，这个北京啊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人呢有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许多北京人呢也是爱书，同时呢北京也是全国的出版中心。 嗯， 但是呢从近几年呢，应该说呢北京和全国一样，它的实体书店销售呢应该说是有一些的一些问题，那么阅读的率呢也有所下降，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应该说呢大家的这个阅读的一些习惯和阅读方式也很大的变化。为了推动全民的阅读，引领呢阅读的这种风尚，这样呢这几年呢我们加大了这图书推广活动的支持力度，那么目的在于呢让更多的市民多读书，读好书。为了让这个书香满京城，阅读成风尚呢更好的实现呢，这次呢我们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式，叫主会场呢和分会场呢举办模式。主会场刚才向主持人介绍，我们就放了顺义的新国展，我们特地呢在我们的 E3 馆，这个 E3 馆呢有12000平米，容纳了这个许多知名的阅读推广单位和出版单位共同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这个推广活动。 嗯， 比如说像中文在线是吧，还有你看我们传统的出版商像外研社，还有像掌阅公司，还有中国的发行集团，北京发行集团，还有呢这个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等等，像这些呢知名的企业呢为读者选书购书，还有一些呢读好书，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这个讲解活动。 嗯， 同时呢在主会场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设了100多个分会场，比如说我们在海淀在这个海淀区，在丰台区都举办了分会场。同时呢我们还有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这些旗舰店连锁店也呢这个进行了连展连销。这次呢我们还第一次呢和民营的这个书业的代表，比如说像雨枫书店，还有呢字里行间，他们也拿出了30多个地面店共同参加读书节的分会场活动。 嗯， 这样的话呢让京城在8月底掀起一个浓浓的一个读书的一个高潮。 就像刚才王局所提到的哈，我们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非常注重数字阅读这方面的内容，同时呢也与数字出版企业中文在线展开了合作，向读者推荐数字出版的一个最新的成果。刚才呢在图书节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书香中国的 APP， 那这方面的情况请谢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合作。 好的，自然花香啊，灵魂书香。我想刚才这个王局讲到了这几年特别是传统纸书这个阅读率在相对在下降啊。根据这个新闻出版总署这个出版研究院的统计啊，特别在第12次调查讲，新媒体的阅读一定占了整个全民阅读占到58.1%啊。另外这个新媒体里边呢手机呢又占了50%的份额啊。从全民阅读来看呢，就未来以新媒体特别是手机将会成为这个未来最主要的阅读的载体也是大家看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终端。所以我们今天上午 开展跟这个北京新闻出版啊新闻出版管理局开展基于移动端的 APP， 主要是通过啊两个特点，一个是要突出它的组织性，第二个要突出它的可统计性。因为我们讲全民阅读，其实核心来说还是在它书的内容方面有品位，因为它读了书呢最好能够啊能知道谁读什么书，读了多长时间啊。我认为说我们这个 APP 呢主要是突出它的组织性，你可以啊要推荐什么书，比如说北京新闻出版局啊，它可以啊主动的去推送自己啊，通过分层的角度可以认为比较哪些书值得去推送，对吧？另外在后台方面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打造的啊一个移动的一个 APP 啊，叫书香啊，书香中国啊，这也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另外中在线呢，我们从啊这个2000年成立到现在，一定有啊100万种内容啊，大概有80多位啊作家啊在我们平台进行创作。我们现在一定辐射了28个省啊，这个中小学大概有5万所，大学有啊1500所，将近有5000万用户啊，5000万用户。 我看到有一句话哈，叫做未来呢，你不仅是在读书，书也在读你，可能就是说这种在线阅读的一个情况哈，可能在线阅读更好的能够区分的这些读者，更好的向这些读者推送一些好书。 尤其现在这个大数据啊，这个之后，就是你在读啊，就是你的这个基于你的这个活动特征啊，我包括阅读在内的都非常明显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未来的全民阅读其实不光是书啊，就是包括影视，包括游戏，包括其他的衍生产品。就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内容产业是越来越跨界，越来越多元化， 嗯 啊，这方面的互动我认为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啊，也是从随着这种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带来新的变化。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不可以也去下载一个这个书香中国的 APP 去了解 嗯，可以、那我们在无论是安卓的还是苹果的，直接搜索一下这个啊，书香中国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客户端，可以选择你自己想看的书。 那再说回我们这一次的北京国际图书节的一些活动的安排哈，我也是提前拿到了活动安排表，内容非常的丰富。刚才像王局提到的，本届图书节呢采取的是主会场和分会场的一个举办的模式。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设立在新国展的这个主会场，在主会场有哪些精彩的安排？我们先是来看看图书展示方面哈，请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读者来到E3这个主会场哈，可以欣赏到哪些方面的一些精品的图书呢？ 今天呢实际上是这个图书节开幕的第一天，但是呢应该说呢这里面人很多，这个呢要比以往呢这个更多的读者呢应该说参与到这个活动，那么热情呢比以往都高。今年呢这个为了这个让广大读者能够淘到好书，我们呢在一个主展馆呢精心准备了一些精品的主题出版物。今年呢正值中国人民啊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近日呢北京又成功呢获得了2022年的冬奥会的举办权，所以本届呢图书节呢组委会为了服务大局，配合主题宣传，主会场和西单图书大厦等分会场呢集中呢展销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的系列的读，这个呢也是呢8月初统一这个集中呢和广大读者见面的一些新书。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道之情、中国梦等阐释呢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4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这些的政治性的出版物。再有呢我们还精心选择了一些普及呢奥运会知识等方面的这个精品图书。除了精品图书外呢，广大读者呢还非常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好的条件到呢主会场来淘海外的原版书。为了呢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中国呢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北京呢发行集团所属的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在呢会场还展销了原版的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应该说呢可以满足许多读者淘原版书的一个梦想。 另外我注意到去年咱们北京国际图书节首次推出了一个叫中华古籍特展，今年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展览。之前我也了解到我们有的听众哈说，以前在国外参观的时候呢，在艺术中心会看到欧洲的一些古籍，确切来说是叫泥金装饰的手抄本，非常的珍贵，它展示的是在几个世纪之前欧洲当时的一种审美和精神追求。那在这次图书节当中呢，大家也有幸能够看到其实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古籍特展，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哈。 对，是这样，以前呢我们的图书节呢主要是这个展销新书和这个经典的一些老书，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设置了叫精品的这个古籍展。这次呢我们推出了叫中华古籍特展，应该说呢这次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今年呢组委会呢继续呢来打造这一品牌活动，主会场呢将展示涵盖隋宋元明清民国各朝代60部具有代表性的古籍文献的珍品。同时呢我们还在分会场举办大众收藏的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这里面有宋明区的善宋明清这时候的善本，还有民国的金刻、抗战文献、名家版画、书画、字画和文房清供等7个系列的921卷拍品，将以呢古籍爱好和文物爱好者见面。 其实这些都是真迹哈。刚才跟工作人员交流，他说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文物了。 这次不光是文物，有许多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比如说呢，刚才好多朋友在那观看的，去年我们拿了一个隋代的一个手抄本，今年拿了出了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手抄本，非常珍贵。还有你比如说，这次呢，我们涵盖了有木板的印刻，还有呢，有的是木刻。还有呢，这次我们展示了一个叫铜版的活字印刷，这个呢存世量这种书呢那种很少很少。再有呢，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乾隆的这个有一个静心斋的法帖，这个也是乾隆皇帝呢非常喜欢的收藏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法帖，这个呢在宫博院呢藏了6部，但是呢它是木版的。我们这次呢它是一个叫做黄的绢版的一个法帖，这个呢也是从日本我们说抢救回来的文物，也是非常珍贵。这是它还有些历史，这个是溥仪呢带到了天津，天津呢带到了长春，长春呢这个后来就流到民间，最后呢轮到流传到日本，就是前年呢我们从日本呢抢救回来的。 所以能展现在读者眼前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之前很 曲折，对，让读者呢第一呢感受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灿烂与辉煌，也感受到呢我们的这个书籍的历史的传承。我觉得对于读者呢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呢也是很有益处。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北京国际图书节的现场哈，来一睹这些古籍真迹。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的E3展馆为您直播的。这里正在举办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从今天开始到8月30号。本届图书节的主题呢是书香北京，阅读之都。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主办单位的领导，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野飞先生，另外一位是数字出版企业中文在线的常务副总裁谢广才先生。其实关于读书和阅读的话题呢，我们的节目之前也关注过很多次。刚才呢，其实谢总也提到了一份数据哈，就是我国国民的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了50%，而且是逐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数字化的这种阅读方式，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数字出版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想要向外界展示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想请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哈我们国家数字出版和数字化阅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情况。 好的，因为我们国家提到的数字出版呢，比较早，应该从90年代开始，最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样光盘出版物这个后来呢到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光盘出版物呢延伸到数据库就现在大家 能够特别在高校能够能够看到的，包括像中在线、像超星啊、像知网、像万方、像这样的数据库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在99年、2000年的时候，随着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产生了大量的这种原创网站平台比如说这个早期的像起点起点中文网包括红秀，包括我们中在线旗下的17K包括后来呢，这是两个的，后来又开始伴随着，特别是近几年就产生了大量的这种客户端的产品比如说像中文书城包括像掌阅类似这些这些产品，包括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这三大基地的相关的客户端产品主要是从90年代到现在经历过数据库时代经历过原创时代，经历过客户端时代当然现在还出现了大量的 APP APP， 这是简单的这个一个数字出版发展的一个历史。但伴随着这种产业的发展，就是我们国家特别是政府这一块，包括咱们北京新闻出版局王局这边，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包括广电总局，现在的广电总局，这几年出台了大量的利好的政策，在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数字出版另外呢，就是每年其实都有这个包括新闻出版研究院和中在线联合承办的数字出版博览会和年会每年都在交叉包括深圳文博会期间也会举行相关的这个专门的数字出版展区无论是从产业好还是从行业好，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着数字出版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个呢，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在逐渐的改变他的习惯当然看书，我想指数经常可能我们有人问我就说这个指数有没有可能被代替我想这个需要很长的路我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我想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可能逐渐数字阅读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会成为收入的主流，会成为用户这个经常这个获取内容获取知识它的一个主流 以后大家拿着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移动终端，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图书馆 对现在你无论是手机还是 PC 还是 Pad 还是其他的，其实全部的都是数字内容，可以从一个泛的角度来说都叫数字出版 都说现代人是低头族大家习惯于各种线上的这种接触，那怎么能够让传统的图书节能够有数字化的延伸，怎么能够让线上和线下能够互动起来这也是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思考的一个问题。刚刚我在逛展区的时候还体验了一次这个叫智能头盔，就是戴上一个有点像 装备 装备有点像眼镜又像头盔的这么一个东西戴上去之后呢，我感觉就在电影院里面，前面是一个大屏幕，那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呢，说他正在通过这个在上英语课，那么未来呢还可以通过这种智能头盔让你感受到模拟的课堂，有虚拟的老师还有虚拟的同学跟你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这也让我们感觉到图书节的这种科技含量所以也想请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图书节在这个数字化这方面所做的这种安排 应该说呢，我们数字化技术呢发展很快，而且呢也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呢整个的阅读的数字化呢我认为是方向。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发现问题，这些数字化的产品呢很多，但是呢良莠不齐，所以也有些读者就认为呢这个技术五花缭乱眼花缭乱，但是呢有好些呢这个内容呢却是并不是这个是我们读者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呢就觉得呢就是形式呢重于内容。为了呢及时的引导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引导呢我们的大众阅读，所以这次呢我们图书节呢组委会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呢邀请著名的数字出版企业参展，然后呢帮助读者选择好的方式、好的这个终端、好的渠道来选择好的内容。比如说呢这次我们邀请了我们在数字领域很多这个有取得很好效果的企业，或者是我们叫领军企业，比如说我们的掌阅、龙源和智客，刚才你说的头盔就是智客这个网提供的这些最新的成果。那么要这些出版企业呢到主会场参展，还有呢我们和中文在线还有腾讯文学也开展了合作，向广大读者呢推荐数字出版领域的最新成果，来引领数字阅读的新时尚。 这里面比如说掌阅将开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类的平台，通过呢多种形式吸引让用户呢了解数字阅读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示呢最新发布的比如 iReader 电子的阅读器，让用户呢体验那么新的阅读方式和阅读的手段。 嗯， 比如说龙源这个传播集团将通过呢全民阅读的数字平台、全民阅读统计系统等产品的展示，以及云借阅、名刊会等数字阅读的体验活动，全方位的来展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阅读。比如像智客网推出了叫影视级虚拟课程的拍摄，英语呢叫转课堂，智能学习头盔等一系列呢线上线下创新的这种体验的产品，来传递互联网教育最新的理念和发展的趋势。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呢这些的这个介绍也好，推广也好呢，对于喜爱电子阅读的朋友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本届图书节有丰富的展览之外，还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就能很清楚的听到外面不时的传来恐龙的声音其实这个是做了一个声效，也就是在现场呢安排了一个仿真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展区，还有其他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哈，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你说这个展龙这个恐龙展区呢也是组委会第一次安排，因为今年的图书节呢正好坐落在寒假期间， 暑假期间 说错了，暑假期间所以呢为了这个满足这个我们的儿童的需要，这次呢还特意设了童书展，展出了这个喜闻乐见的童书，同时呢搞了活动。刚才呢搭建了一个有300多平米吧，也很庞大的一个恐龙世界，这是由外研社做的，是啊，欢迎小朋友呢通过实体的体验来了解自然和动物的一些知识。 嗯， 这个恐龙呢还都是声光电能够有效的结合，它还挺好看。同时呢外研社还组织了叫做绘本展，用这个现在目前呢国内比较这个畅销的一些的绘本，比如说一些世界名著童话的一些插画，来呢这个吸引小朋友们，让他们呢分享这些世界名著的一些的养分。 嗯，更多有趣的内容和活动安排，大家也可以通过官方网站，也就是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这样的一个官方网站，去查询具体的一个时间安排哈。其实这一次图书节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有名家大讲堂，包括呢刚刚的启动仪式上，还有5位阅读推广的形象大使我注意到其中有2位作家说的话哈，特别值得回味。其中呢，萨苏先生他说，从小就参加图书节，但是呢这是第一次站到台上来，这就说明北京不仅是政治之都，也是文化的一个大都市。另外呢还有作家蒙曼女士，她说北京如果没有花香没有书香的话就没有北京了，说花香代表着自然，书香代表着灵魂，好书呢是真正能够让人感到光芒的哈。他们的发言也是获得了台下的掌声。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即将结束了。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想跟王局分享一下，就是现在也有人担心哈，说我们国家民众每年的阅读量不到有些国家人均的1/10就是看书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我们看总理也是提出希望能够让全民阅读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那作为在首都举办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图书节哈，怎么样去引导大家能够都去阅读，吸引大家去阅读，请王局跟我们。 这也是我们图书节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办会的一个宗旨和目的。现在呢一个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精品的出版计划，就是呢组织出版单位出版呢为读者这个所需要的那些精品图书，这个呢从内容上给提供丰富的一些出版的这个产品。再有一个呢就是阅读推广，比如说刚才大家呢这个我看读者呢很热情很高，参与各种活动。这次在组会场我们还请了王德顺、金一南、王大伟等做客呢名人名家的媒体直播间，就在这个直播间，让他们呢通过他们的这种体会来讲 阅读的快乐和阅读的这个一些心得。同时呢，为了这个引导阅读，我们还请了一些名家，有叫所谓的我们叫名家大讲堂活动。 嗯， 这个呢，我们在飞鸿上呢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这个阅读的活动。比如说呢，我们已经邀请到了像严崇年、王立勤、刘心武、张一武、于丹等，像不刚才说的萨苏先生也呢就登我们的名家大讲堂，这个来讲解这个文学和这个图书里面的快乐。 嗯， 用这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叫导读，提高我们的阅读的这个能力和阅读的知识，帮助大家读好书。 嗯， 因为现在呢一年下来呢，新书呢就有40万种品种，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于读者来讲呢，现在有个选择障碍症，哪些是好书，哪些有意义，那么还是呢需要呢加以引导。 嗯， 所以呢我们就请了名家，还有刚才我们说请专家来推荐，请读者来推荐，帮助大家选到好书。 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给大家留点悬念，大家可以到现场来看。交通方面呢，可以换乘15号线到国展站，就能够到我们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的这个现场E3展馆来欣赏了。那么书香北京阅读之都，也希望阅读呢可以成为一种风尚，让我们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好，今天我们要感谢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野飞先生，以及数字出版企业中文在线的常务副总裁谢广才先生参与我们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为国疆场去效命，壮怀激烈请长缨，都是人民子弟兵，更有上尉训将军。那位问了，您这个点出何处呢？嘿，且看93大阅兵。什么事儿呢？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关注93天安门的阅兵式，说了有很多的闪亮点啊，亮点看点恭候各位到时候饱览一番。比方说56门礼炮，象征的是咱们国家56个民族交替鸣放70响礼炮。70响那就是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吗？一共是50个方队，参阅的总兵力超过10000人，装备是500多台，各型号的飞机将近200架，84%是首次亮相。3军1仗队，嚯，这家伙空前的阵容，207人组成。还有啊，还有50多名将军将受阅，就是说啊，排头兵那个徒步方队当中，您注意啊，走在最前面的迈着正步的那2位就是将军，最高的军衔是中将。就说了，分别来自于陆海空还有2炮兵武警部队，是吧？说了，说是除了3军1仗方队之外，其余所有的受阅方队均由将军领队，最大的年龄是58岁，最小的48岁，是吧？这个高学历啊，又这当中包括4位博士将军、29位硕士将军。那那位问了，哎呦，这个什么事儿都得将军带头是吗？必须的呀。说到这会儿他必须放精细了，哪出啊？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